南方生活广播22周年台庆巨献，全球首播，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全新力作长篇小说《灵魂》，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道尽世间百态，拷问灵魂，再现战争的残酷，人性的美好。5月29号起，每日中午12点全球独家首播，敬请留意收听。各位听众，你现正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播讲的长篇小说《灵魂》。 长篇小说《灵魂》。 各位听众你好，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写书人，长篇小说《灵魂》的作者谢仲瑜的。谢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很多读者呢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先生的小说和《红楼梦》小说有多少雷同和区别呢？ 讲起来就多嘢讲咯，不过抓紧时间，书在下直言。本人所有的小说与《红楼梦》小说大不相同，写《红楼梦》的曹君有生花之笔，并且生动，很多作家写手是望尘莫及的，这个是事实。但历来作品胜过只有一套小说的曹雪芹大有人在。《红楼梦》呢，遗憾之处一，千言万语，文字太多，太详尽之下成了重复再重复，该书如果减少一半的文字会更好的。第二，《红楼梦》属于文字多内容少，是重笔之下见多愁善感，男女私情，还有要命的香闺房，相思怨，有流不尽的眼泪，还有苦海无边。三，书中的更多的描写依然是怨天地人家鬼神，犹如悲惨的怨世文，对广大世间各层人物的种类呢提及得太少。人在世上面对现实困境该如何解决呢？如一无所知，遗憾啊，顽强勇气智慧更无从谈起。还有啊，第四，读书会获得知识能力，立足于世，减少灾难，养活自己，用哭声眼泪堆积厌世的书籍，读后呢会带来你屈不不欢，该书悲凉失望，读书需慎重，阅读小说更要慎重啊！误读是灾难，曾有此说，若闻心中事，须听口中言，更有此说，勿出主人形。史书介绍，曹雪芹在世的时候能力太差，冇使用价值，冇办法养活自己，成了无家可归，贫病之下死于山神庙里面，身世可怜，令人真是伤心的。以上的见解呢，盼望指正。本人只能够讲咁多啦。 好嘅，多谢谢老师嘅。 各位听众，你现正收听嘅系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播讲嘅长篇小说《灵魂》。 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播讲的《康熙大帝》《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等长篇小说联播，听众可以讲是耳熟能详，早已经深入人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吸引梁锦辉再度出山呢？这次梁锦辉播讲的小说《灵魂》，作者是谢仲瑜，笔名生活。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怀着对文学的热爱，他忙里偷闲，从2000年开始写作，先后出版了广州方言讽刺小说《肥记饭店》、长篇小说《人海人》、《鸟夫归浮沉》等作品，超过200万字的写作，被誉为老板作家。现在谢仲瑜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灵魂》是谢仲瑜最新出版的长篇章回小说，成书历时9年半。他说创作的过程充满愉悦，故事以乱世战争为背景，时间、地点、人物都是虚构的，抒发了他对人性善与恶的看法。 为什么会有萌发这个念头要写《灵魂》这本书呢？ 《灵魂》这本书呢，我自己都不知道，要写写写，大海无边，又说它乱， 就唔亂得，亂親就唔得。 嗯， 記憶力一定要好，趁未老懵嘅時候啊，多寫少少啦咁啊。 總共係寫咗九年係嘛？ 呢本書就九年半。 嗯， 以前嗰啲書咧冇咁耐嘅，四五年乜都搞掂啦。 嗯嗯，咁呢九年半裏邊係咪不斷又喺寫嘅過程中又推倒重來，又不斷咁樣去自己修正呢？ 要每一個章節。每一回都要修改六七次，好认真地修，慢慢嚟到斗，慢慢嚟到增删，否则咧嗰啲味道，我哋一定要插读者嘅鞋，唔系一睇就咁渣，就好肉酸嘅，我哋冇面噶啦。 可唔可以讲系你嘅呕心沥血之作？ 又系高兴嘅，呕心就唔得。有呢种爱好，好似觉得几得意，越写越得意，咁啊上咗瘾，所以要写。咁啊，仲大胆批评《红楼梦》，话佢好多嘢咧都麻麻地啦。咁哎呀，我都确系都够口花咯。 咁好多时候啲作家去创作咧，系有一个即系原型喺嗰度噶。咁你呢个灵魂里边有冇将你身边嘅事啊、人啊写入去咧？ 应该就冇啦， 全部都系天马行空。 啊，天马行空唔犀利啦，作嘛。 嗯。 啊，咁有啲读者问啊，作家与写手嘅区别，咁我又好随意同佢讲，作家就无中生有。寫手就寫。 我哋好多時話啲藝術作品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咁佢係一個虛擬嘅，完全係時空地點都係虛擬嘅。 冇嘅，冇嘅，冇國名，冇地名，冇世界，都唔知喺邊度。所以唔驚得罪咗邊個。 咁呢本書裏面，其實你最想表達係咩呢？ 表達喺社會裏面有善惡，真係有善惡， 嗯， 又有好衰嘅，又有好好嘅，講唔準，咁我哋咪隨意發揮咯。 嗯，最後即係你喺成個故事結局幫佢安排咗一個係我哋傳統意義嘅大結局咧，定係一個開放式嘅結局咧？ 唔完全講，唔一定好，好人有好報，一定有做主流啊、大圈圈啊等等，唔一定有好多東西咧都講唔準嘅。 嗯， 實質亦都係咁，太圓滿係不可能嘅事，寫實一啲咧，世界上就係咁啫。理想係理想，現實係現實。 继了富贵浮沉之后，灵魂是借仲瑜的又一部被录制成有声作品的小说。这次录制灵魂其实并不是港股大师梁锦辉和借仲瑜的首次合作。借仲瑜表示两个人在工作中一拍即合，而且在录音的时候他还要看到实。 灵魂这部小说除了是已经是出版社成功出版之后，我们要将它搬去电台中播，这个过程中就是梁锦辉帮你演绎，可不可以讲一下其中的故事呢？ 我所有的书都是他说的，那就讲得很好，我也很满意。 即是你很喜欢梁锦辉这个？ 很喜欢，那把声又靓，啊，又落力。 怎样说服他去哇演绎这部灵魂很长的？ 他又高兴，我说艺术家很难得，我努力很多，但是呢你的咁好的声又发挥得咁好，留下宝贵的音乐，落力啲啊，辛苦啲啦，你愿唔愿意？他说非常愿意。 咁喺佢录嘅过程中，你系有去过录音室去睇？ 睇住啊， 睇住啊， 听住， 咁紧张啊？ 紧张啊，佢又愿意啊？ 佢唔觉得系压力？ 我话呢句唔得啊，艺术家改改佢啦，系你嘅东西亦系我嘅东西，大家要珍惜咁啊。咁佢话系啦系啦，咁又改变啦。 你就創作了九年半啦，咁梁錦輝錄呢個小説錄咗幾耐咧？ 都要兩個多月噶。 兩個幾月？ 好辛苦啊！ 你而家係咪每一集你都聽過佢嗰個成品？ 每句都聽住。 萬一有一句聽得唔中意，會叫佢去沖碌。 即刻改。 哦。即係你等於係佢錄嘅過程中，你一路都錯咗一 個。睇到實，睇到實。 睇到實。 邊句唔得改，咁佢又願意。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更在意就是聽眾會有畫面感的，你自己聽阿梁錦輝在演繹的時候有沒有這種畫面感出來？ 覺得很舒適啊，很好啊，很生動啊，好像親臨其境，好像我都在那裡，他就說我沒有手動作，手足動手動腳， 已經是很全神地達到了這 個入神啊，好像他有份的。各位聽眾，我是寫書人謝仲瑜，個筆名呢叫做生活，就我就寫了九年半，這本書好認真地寫啊，寫得好不好看呢？不到我講，希望大家聽啦。 各位聽眾，你現正收聽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師梁錦輝播講的長篇小說《靈魂》。 以广州方言为主，用通俗手法写进人间百态，是谢仲瑜作品的最大特色。广州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徐启文老师和谢仲瑜相识于他第一部小说《肥鸡饭店》。徐启文老师评价他的作品是非常接地气，富有浓郁的粤味。 同谢总的相识呢，好有缘分啦。当时谢老师呢已经有一本小说，是中篇小说《肥鸡饭店》。这本《肥鸡饭店》呢就非常好啦，通俗易懂啦，故事好感人啦，人物好生动咯。当时呢叫做继续呢写紧一个长篇小说，叫做《人海人》。这个《人海人》呢就通过他几十年那个社会人生的经历呢构书成一本长篇小说。这种的文风呢，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具有很浓郁的粤味。他这个粤味呢就是很多的语言呢都是本土语言，很生动，应该是广州市的人生百态图、市井风俗图。特别他在这个小说是写四十年代解放前的情节，很曲折，人物的刻画呢也都很动人。正因为他这个人海人呢写得好，具有很大的特点，是其他那些专业作家呢除了旧时欧阳山写的那些写的三家行之外呢，后来那些作家写的呢都不具备这个特点。 前花城出版社副社长、前广东省书评学会秘书长、编审陈石忠老师觉得谢仲瑜对写作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他小说的特点呢就是以通俗的手法写出了人间的百态，各种人物的嘴脸在他笔下呢淋漓尽致，每个人都有自己根据地，莫言有他根据地，红高粱，我们的谢老板也有他根据地，就是岭南大地。他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作者，用自己的几十年来的感受、生活体验的积累厚积而薄发，人世间的浮沉和生活上的甜酸苦辣他体会非常深，所以读起来很有感慨。他写歌是很辛苦的，经常写得很夜，他几笔嘛，不跳舞、不卡拉 OK、 不打牌、不喝酒，他主要的精力和他的爱好都放在创作上，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在我心目中一个很令人敬佩的很勤奋的作家。对文学的执着啊，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向读者和听众推荐这部《灵魂》呢，也是他呕心沥血时间九个春秋写出来的。这部小说代表了他的创作水平又提高了一步，希望各位听众能够欣赏他的艺术水平同埋佢嘅创作灵感。 各位听众，你现正收听嘅系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播讲嘅长篇小说《灵魂》。 录制历时两个几月，制作团队精益求精，为听众倾力奉上全新长篇小说《灵魂》。下面请出港股大师梁锦辉。 好，港股时间到，正系夜间过去。长夜之后是天明，而家睇怕又见日头到嚟。所谓一半白天，一半黑夜。咁古人讲，呢、這个世界上从嚟只有一半是光明，其余全部是黑暗。古人又讲，天上最大嘅事情就是日月要争光。点解几千年嚟都未见乱啦？原因是平均分配，你唔多我唔少，边个都未见多占，你代替唔到我，我代替唔到你，所以可以永远相安无事，永远都乱起。后尾又有高智慧嘅人讲啦，天上就系天上，地上就系地上，天上从嚟都系和平相处，冇灾难，地上就完全唔同啦。地上永远都冇得同天上比。嗱，咁而家果然係黑暗之后又见光明。啊，太阳已经露出地面，城里头来往嘅人就越嚟越多。 听见勤劳的人自己话是胃口奔波，更有为养活众多会食饭的人口而劳碌。俗语讲，一日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勤。咁而家喺马路上有个衣衫残旧、身上挂着一个布袋、脚着烂胶鞋的穷男人，一边慢慢行，就一边谷行道气，大声咁叫，哇，声如洪钟，好快远近都听闻啦。喂，快啲啦，快啲啦，买报纸啦！天光日报今日有惊人消息，快啲睇报纸，前方火线最新消息，摆开战阵，两军接近，双方兵弩喐手杀人，万炮齐喷，血流成河，一个时辰死好多人，如此猛烈，见所未闻。要知新闻啊，天光日报内容最真，无情战火越烧越近，消息不明，碎骨粉身，保命何处，众多难民逃命要紧，快啲啦，买报纸啦。哇，这个声大大认到一堆字的报纸佬口吐四字，实在是惊人。为了快点卖出报纸，现在还要学埋做大戏添。猎狗终归山上丧，将军难免阵中亡。哇，听声就知紧张。报纸佬大声叫咗一轮，而家果然有好多人为之所动，急急攞钱争住买当日嘅惊天消息。消息特别多人惊动，招来甚众，报纸佬手上的货物呢，哇，咁快就卖个清光。咁而家仲有好多过往之人买唔到报纸㗎喎。有人就议论讲啦，切，一张咁嘅报纸仔仲贵过一餐饭，边个有本事买得起呀？其实睇唔睇报纸咪一餐样，越睇就越驚青，要走佬係有钱佬嘅事嚟㗎嘛。我哋啲打工仔耕田佬离开个斗口学人走烂，咪越走越懒，听饿死收货呢。咁有个上咗年纪就接口讲啦，唉，算啦算啦，諗多错多，船头方轨嘅船尾方贼，咁仲使做人咩？不如今朝有食就今朝食，去前边间店仔度买啲茶面填下肚，再慢慢赶路啦。咦，一人提议话食，即时就听见几个人异口同声附和啦。嘿，阿叔呢句就实在啦，唔讲就唔知我，一讲就即刻饿。哎，我哋快快脆脆去前边填下个肚子讲啦。咁啊，赶路嘅众人呢，个个都肚饿啦，想搵嘢食。就喺呢阵时候，远处又突然间听嚟传嚟一阵好唔寻常嘅声音。越嚟越响，唔睇又似可，一睇人悭都劲。原来有三部重型军用汽车，好似癫咗咁，嘘声冲紧过嚟，来势令到本地人同过往大堆人群知道唔妥啦。咁疯狂飞快嘅军车，边个会见过？大惊之下，众人就慌忙急急向山坡远处走避啦。咁凶猛嘅军车，就算唔撞死人啊，都会俾开过嘅狂风卷上西天啊！真是说时迟那时快，三部军用车既有山咁沉重，又有箭一样嘅飞快，简直成咗排山倒海。睇白速度啊，快到会当场吓死好多人嘅同时，又带嚟一大枕浓黑厚嘅沙尘暴。咁样一嚟，人间已经变成咗遮天盖日嘅另一个世界。尘土飞扬嘅突然间来临，成蒙蒙尘土世界，两眼已经见唔到人同物。疯狂飞车过后呢，忽然又见有更加可怕的大事来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